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62集。严青这日休沐在家，他被调回京后，昔日旧友纷纷设宴恭贺他又迁，难得如今终于能够将各路人情打点完毕，可以在府中好好休息一天。于是当下人来报又有人到访时，他实在是有点郁闷，可也不得不支起精神询问情况。下人道对方不肯通报姓名，只说是老爷故人，见面自然惊喜。严青暗下纳闷，自问近半个月来哪怕是点头之交的也都见过了，难道竟然还漏了谁？待下人领人进到正厅，严青一眼扫过去不由怔住。 严将军久违了。哦对了，现在该称严殿帅了。殿帅一别数年，是不是不认得老友了？还是在想该怎么叫门外卫士进来拿人呢？ 他说这话是满脸的不以为意，似是玩笑而已，倒将严青惊了一惊。说实话，严青未必就没有这样的心思，可见了对方笃定的姿态，倒是满心疑虑起来，一时间反难以定夺了。他实在忍不住好奇，两人自然都知道，只要严青一声呼喝卫士涌入，哪怕对方有千夫之勇也难挡众人，何况杨如钦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一名文士。可眼前的杨如钦分明神色泰然，胸有成竹，那么这份强大的自信来自何处呢？ 他来做什么？ 哪里哪里，做人如何能不念旧情。杨大人请。 请。 陈泽明心中烦乱，他赶在匈奴之前到达边关，固然让守城的卢江平大松了口气，可也让绿岩剑士退了十数里，两下顿时陷入僵持之中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必定坚守不出，逼到匈奴粮尽势退之时再进行攻击。可此刻的他却不仅再是名将军，而是有辅政之职的魏王。之前萧定的话不是不靠谱，只留杜进旦在萧瑾身边实在让人有些放心不下。杜进旦此刻争权之心极盛，就是想也能想到若是长期驻军在外，自己眼下的优势便会丧失殆尽，权势之争一旦身处被动，就难免被人步步紧逼，直至一败涂地。而他所忧心的也并不只是如此，他出行前反复叮嘱了独孤航，不得让人随意接近静华宫，食品之类更加要小心。而那防的只是暗算，若是杜进旦要借萧瑾的手除掉萧定，十个独孤航也拦不住。临行前萧定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实际上是有些示弱了，纵然他看起来依然很是神气，要自己注意杜进旦什么，十有八九是对萧定的杀手。于是萧定哪怕态度再强硬，到底还是明白自己是靠着陈泽明才能活到今天。陈泽明觉察之后有些好笑，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他安排了人手便是对萧定的作答，那他就得做到。而回想起来，萧定也不是全部低头的人，他可以忍辱负重，收敛锋芒，做出俯首称臣的态度，诵经食斋，摆些与世无争的姿态。旁人他多能见风使舵，偏偏就不能对自己说出一句软话。陈泽明骤然一惊，几乎跳了起来。说了软话又如何？他服软了，自己又该如何？他突然间面红耳赤，汗湿重衣。 在想什么？我怎么对得住你们？ 他禁不住的满心羞愧，为自己升起的这个软弱到无耻的念头而无地自容。他听到有异常的声响，凝神听了片刻，觉察到那是自己急促的呼吸， 不禁吃了一惊，坐了下来。怔了片刻之后，他抬起手遮在面孔前，挡住了并不明亮的灯光，似乎被掩在阴影中，他才能够稍微安心些。所以必须尽快回京，他强打精神，收敛心神。那些古怪的念头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该埋葬的东西。这些念头不能见天日，会成为自己身上的耻辱。自己会因为这些念头所连累，他清楚得很，明白得很，他避之唯恐不及，却又苦于这些全都源于自身。如果可能，他一定毫不犹豫拿刀将他们切除，可世上的事情并不全都那么简单。陈泽明转开思绪，努力忽视着这一切。他派出的探子打听到对方储粮之地是宿营在北40里。陈泽明迅速纠集部将，定下计谋。这样相持不是办法，他要尽早地结束这场战争。征战在外，粮草军需为重中之重，只有烧了绿岩的辎重，这仗才能打得下去。陈泽明选定黑衣旅中近来颇露头角的一名青年将领江中镇，命他选定5000精兵待命出城，自己则制造机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对方主力。这江中镇一身好武功，神勇无敌，好在有粗中有细，并不是个莽撞之徒，是以近几年屡建战功步步提升。严青被调去殿前司后，黑衣旅中最精干的非他莫属。如此安排妥当，众人退去。眼见离天明还有段时间，陈泽明却是辗转反侧，再睡不着，索性起身看看夜色。刚走出房，见前方几名守卫亲兵正压制着一名男子扭打成一团，那男子分明不是对手，也不肯降服，自顾自地不住地挣扎。几名兵士好气又好笑， 搞什么，把魏王吵醒了，有你好瞧。 什么事？ 宁木看去，隐约见被手下扭住的却是之前来献祭的憨傻少年，不禁微微惊讶。亲兵转头见是陈泽明，大是慌张，赶紧行礼。 他非闹着要来见魏王。 不是早让人把他送走了吗？ 这傻子死活不肯，打骂了好几回，他自己还是跟了上来。 陈泽明皱眉，那亲兵不敢再开口。少年仰头看见他，极是高兴。 魏王且慢出兵。 陈泽明只此多事之秋，本不欲再管这繁琐之事，正是抬脚要走，听得这话惊讶回头。那几名亲兵连忙掩住少年的口，面面相觑。 谁跟你说的这些？ 我并不曾与他讲过这种军中要务。 我自己想的。 陈泽明仔细看他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却看不出对方的作伪之处。之后将那少年带入屋中，少年还是嘻嘻直笑。陈泽明坐在椅中打量他半晌，等少年将屋中东看西瞧转了个遍，陈泽明才开口。 谁派了你来？目的何在？ 我叫韦寒爵。 通政使韦寒初是你什么人？ 那是我大哥，小人还不曾谢过魏王救命之恩。 说完抬头还是笑，可笑容中却褪了那层懵懂之态。陈泽明这才恍悟，起身将韦寒爵扶起。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魏王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 他神态中总有股自然而然般的天真，是以装疯卖傻之时才鲜有破绽，叫人难生提防之心。陈泽明暗中称奇。绿岩大军候了多日，不见陈泽明有任何动静。乌子乐几次来问父王建议，绿岩都只说继续等，再往下问却什么也问不出了，乌子乐只得作罢。绿岩与陈泽明交战多年，彼此心思都能猜中几分。他自然知道陈泽明想等他先沉不住气， 匈奴远道而来，粮草是大问题，自然是比镇守一方心情迫切的多。可想想京中细作，绿颜却忍不住笑，这一次先耐不住性子的只怕会是陈泽明。这一日一大早便听得远处鼓声震天，乌子乐奔出营帐，极目可见的城楼上隐约旌旗摇曳，更有探子来报汉人似乎是要开城门出兵了。乌子乐急命众将摆阵，心中暗自纳闷，难道对方真要这么硬碰硬的打？正想着，绿岩命人过来着他仔细看着，别轻举妄动。匈奴众将领着大军等了半晌，那城中却动静渐小，偃旗息鼓了。乌子乐待到午后，终于明白对方不过做做样子，只得让众人退后休息。大军还来不及吃饭，那城中鼓声又起，众将饭不曾到口，又急忙上马。如此反复数次，众人苦不堪言。绿岩赶将过来，乌子乐满腔怒火， 他这是诈我们呢，明刀明枪不敢打，做这样上不得台面的把戏，敢称什么名将？ 你若不及时布阵，他便真杀将出来了。打仗本来斗的就是心智耐力，你做主将的怎么能先失去常态啊？你若去猜他心思，便是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唉，不过真想不到啊，以他今时今日的身份，却还能用这般顽童嬉戏般的战法，不拘一格。 我， 嗯，不服气了？你倒说说，这姓陈的到底想干什么？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